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漠北冰雪连天，邺城未除北方，城墙上的寒冰覆了三尺厚，刀戟难破，长梯难攻。邺城和云景城遥遥相对，西边的云景山将两城连接起来。当初云景城作为塞北第一大城抵御北秦，相比之下，邺城不过一处边陲中型城市。鲜于焕率领八万铁骑戍守云景，对邺城虎视眈眈，却偏偏奈何此城不得。院书靠着三丈高的兵墙硬生生扛了三个月，当初带来的十万帝家军也只剩五万，而且大多是疲惫之师，若不是三日前补给的粮草入城，恐怕再难支撑下去。鲜于焕日日在城外秣马立兵，只待春暖花开，兵墙融化，便是他们攻城之日。韩烨一身盔甲，看着不远处的云景城，朝一旁的院书道： 这一年多亏你守在邺城，才没让鲜于焕和连兰青东西两线联手成功，辛苦了。 韩烨和弟子元氏秘密入城，除了院书等一干将领，并无他人知晓，故韩烨入城后一直一身盔甲，从未在人面前露出相貌。院书和弟子元一块在晋南安乐寨长大，两人行军布阵都得地圣天真传，极是难缠。三国混战之初，弟子元把帝家十万大军交付给院书后，便再也不曾问过军队里细枝末节的事。院书独自一人领着十万大军一路向西，三个月便收复了邺城。他将邺城周边逃出的青壮年收拢入军，壮大守城力量，在入冬前疾风扫落叶一般，把邺城周边北秦边防小城的粮草劫掠一空，从此未再向韩烨和弟子元要过一分粮草。囤积粮草后，他遣人将七米高的城墙修补至三丈高，硬生生靠着一个边陲小城，把气势汹汹率十五万大军前来夺城的鲜于焕在城外足足堵了三个月。半年来，大仗小仗爆发了不少，北秦十五万之众消耗了七万，帝家军也由十万精兵锐减至五万。鲜于焕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他二十几年前输给了帝圣天和韩子安，二十几年后大晋的后起之秀会毫不逊色于两位开国帝者，将他拒于中原之外。 殿下你言重了，我读书不多，大道理不懂，但我们武者习武，护百姓保国家是本分，城里都是大晋的百姓，但凡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竭尽所能不让他们死在我面前。 他一身布衣，眉眼利落，话语里带着晋南女子特有的爽朗大气和战乱里一个守将的视死如归。这话忒实在，两人身后的归西朝院书看了一眼，嘴角勾起淡淡的弧度，若仔细看还带了一丁点藏得紧紧的骄傲。即便是韩烨在听到这句话后，也将目光放在了院书身上，他笑了笑，眼底带着欣慰感慨。 懂大道理的人多，能做到的少之又少。院书，你不必自谦。这一年你做的比金銮殿里那些成日喊着保家卫国却一步都舍不得出京的酸腐书生要强得多，他们不及你万分之一。 韩烨不是个成日里夸人的主，又素来高冷惯了，院书猛地被他这么一褒奖，难得老脸一红，眼底露出几分局促和不好意思来。 也不是我能打仗，今年邺城这一块也是奇怪，足足下了几个月的雪，比往年都冷，算是百年难遇了。如果没有这道冰墙，鲜于焕早就打进来了。殿下，再过半个月便要入春了，到时天气回暖，恐怕冰墙一化，鲜于焕就要攻城。我们的兵少，这批粮草也只够再扛上两个月，再这么耗下去，怕是胜算不大。 两个月足够了，我们耗了这么久，北秦又何尝不是？北秦国内贫瘠，本就少粮，供养数十万大军整整一年，国库怕是早就掏空了。 两个月足够？殿下是准备先攻云景城？ 一年前北秦从我大晋国土上夺走多少，现在孤便让他们还回来多少。 韩夜朝云锦城城墙下的北秦图腾远远望了一眼，转身朝城头下走去。 殿下，您准备什么时候带小姐回青南城啊？小姐她不能再留在邺城。 紫园的事我自有安排。 韩夜回过头淡淡地扫了院书一眼，转身下了城头，留下不知所措的院书和若有所思的归西。 放心吧，没有人比殿下更在意侯君的安危，他把侯君留下来一定有他的理由。 院书点点头，望着韩夜远走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将军府内，弟子元已经昏睡了整整三天，仍然没有醒来的迹象。他数年前在化缘山下为救寒夜曾耗尽一身功力，后来地圣天相助后才勉强养好身体。这场大战几乎耗损了他体内所有的元气，再加上邺城经受了一年战乱，药材奇缺，弟子元伤势过重，军医也只敢用温和的药材护着他的心脉，要想在邺城得到好的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若是病情再无好转，弟子元极有可能活生生地耗尽心脉而死。弟子元的病情在抵达邺城的当晚就被军医诊断，众人以为寒夜送粮后会带着弟子元飞速赶回青南城救治，却不想寒夜竟然不顾众人异议，把弟子元就这样不生不死地留在了邺城。若不是他领着一群人在虎啸山上救下弟子元，众人几乎都要以为他没把弟子元的生死放在心上。书房内，弟子元安静地睡在榻上，一身墨黑对襟身裙衬得他脸庞越发精致剔透，沉睡的他眉眼不再凌厉，柔和得出奇。寒夜脱下盔甲，换上一身儒服，在一旁的桌子上批阅军务。他写几个字，总会不由自主地朝弟子元望去，这一望便极容易出神。桌上的檀香在房间内盘旋绕着，窗外凋零的花瓣透过窗缝卷进来，明明是战火燃烧腊酒寒冬的疆场，却让人有置身于温暖柔情的江南之感。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外响起，房门轻扣了两下便径直推开。寒夜抬头看见温硕皱着眉走进来。 殿下，你怎么还不带着姐姐回青南城？ 三日前抵达邺城后，温硕负责调度粮草，今日才得空回府。知道寒夜把重伤的弟子元留在了邺城，他连口水都没喝就闯了进来。其他人也没拦他，想着也只有温硕能在寒夜面前肆意妄为，说得上话。 粮草都安置好了，几天没睡了吧，先喝口水润润嗓子。 寒夜的冷静让温硕情绪缓和了些，他朝榻上的弟子元走去，见他面色还红润，比院书形容的要好上许多，心底讶异一闪而过。温硕拿起一旁的薄毯替弟子元盖上，才走到书桌旁倒了口热水喝。 粮草都安置好了，我已经把您的密令传给了宋瑜，说您去青南山和建安侯军商量调兵布阵之事，一个月后再回惠安城，让他严守机密，做出您还戍守在惠安城的假象。殿下，您身在邺城，为何要如此安排？难道你真的要一个月后再回去？姐姐她可等不了那么久。 文硕，虎啸山上紫元受北秦大晋两国高手围诛，你有什么看法？ 这是为准宗师入西北，是为了取姐姐的命而来。虎啸山是陛下为姐姐安排的龙潭虎穴，如果不是殿下您，姐姐已经死在山上了。姐姐亲自运粮去虎啸山是军中机密，军中将领里有陛下的人。 嘉宁帝要杀弟子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自虎啸山后两人再也没有再遮掩的必要。寒夜的态度让温硕觉得两人讨论的只是金銮殿上的帝王，而不是面前之人的君父。 你觉得是谁 这十万担粮食从晋南运来的消息，军中提前知道的不过四五人。掌管粮草调配，把叶城的那一份送到青南城，让姐姐负责运送的人只有一个。 姚水城，唐石。 温硕没有回答，眼底的沉郁同样明显。战乱伊始，大晋将领多守城而亡，他们入西北时多得唐石引导，这一年也算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但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个在西北守了几十年的老将，居然连眼都不眨地在决战前把统御三军的同袍送进死地。 姐姐想必也猜到了。殿下，你打算怎么办？唐石如今守着姚水城，掌控十万大军，如果他临阵倒戈，我们腹背受敌，这场仗必输无疑。 他不会叛敌，他效忠的是父皇而不是北清。父皇虽然想要子元的命，但却不会眼睁睁看着西北落入北清之手。一旦涉及到战争胜败，唐氏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们这边，就像这一年他所做的一样。 那又如何？即便这场仗胜利了，有那七位准宗师在，姐姐恐怕难以活着走出西北地界。殿下，你还是早些带着姐姐回青南城养伤吧，我留在邺城帮院书。 两人谈论的话题太沉重，以温硕的才智，在绝对的武力值和一国帝王的诛杀前，也感到一阵心灰意冷。他说完转身朝外走去，背影完全失去了前几日的朝气昂扬。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